我轮到啊 好啦， 结头会考啦。 跟住咧就系、是、今年咧就嗱，今年咧 Luffy 嘅即系而家佢现役嘅老大哥咧都差唔多到佢嘅应该去咗个阶段啦。咁咧Aquas 咧就宣布咗就佢嘅final life， 即系佢又唔系再演唱会嘅，因为佢就只话俾知咩，如果佢佢哋想去个团啊单团演唱会，呢个最后噶啦。咁就 boss 咗就2025年嘅五月。 我覺得佢純，你俾我咁，你純粹就覺，我覺得純粹就係我又要完，但我又想留條尾，到時後尾咧，如果要再搞嗰陣時，我都冇話佢完，當初都話冇話佢係呢個係最後嘅喎，你哋覺得係最後啫嘛，佢反可以俾個反口嘅基底俾佢。 不過佢有啲唔同嘅，因為佢當年Muse 嗰個就 final 話明噶啦，做 final life， 咁佢又唔想 講到死咯。 系咯，不过我觉得差唔多九成噶啦，99%嘅，因为你夹硬要佢出完每只新歌咁咧，因为佢会几流行，因为佢唔系好似 Johnny 嗰类一个事务所，而系九个人九个事务所，你跟住你佢自己个各自有公开，咁你要集埋佢每年开演唱会，其实系几头痛嘅。咁预期夹硬， 我冇特别留意过，佢真系九个人九个事务所，一个重复都冇。 系啊 ，OK， 应该冇啦，因为佢事务所分得几开嘅，即系佢有一兩個重複嘅，但係印象中好似佢真係分開曬嘅事務所，冇重複嘅。我記憶中，咁佢分開。 我講緊係你求其執九個聲優啊，佢哋都有機會重複噶嘛。 有嗱星團咧就有，因為星團佢當初簽是佢當初選拔嘅時候咧，新人咧嗰三個新人嗰三個新人咧係同一間事務所嘅，咁又重複啦。但係一般嚟講都分得開啲嘅，都係三問題就都死啦，因為佢本身唔係一個統一事務所嘅話。你十一个人偶像团，有四五个事务所，你签佢搞佢工作都麻烦啦。咁与其夹硬要集合佢哋，不如索性就算啦，开大型演唱会，咁就等于一个叫咩光荣毕业。有趣，不过咧，小道即系我喺我哋即系啲Luffy厨嚟讲咧，比较抱怨就系。佢 final life 咧，系喺奇佢嘅奇玉西武巨蛋，一个被人吐槽就咩？夏天好多蚊，冬天好冻，夏天好热，落雨做撇雨嘅巨蛋球场里面， 咁主场啊嘛，始终都系 系佢点啊？系西呢、這个先系西武巨蛋系佢主场，但系呢个场地嘅烂咧，系俾人笑批评咗好多次。有个问咯，西武巨蛋系咩地方啊？好多蚊，好多虫咯，夏天又冻咯，冬。冬涼夏熱咯，就跟住話點解唔去東京巨蛋啊？咁冇辦法啦，佢將你叫做營演，就象徵咗佢哋嗰個世代叫做咩？即係叫交棒俾下一個世代啦。同埋而家仲有三個新團，咁你都要你冇可能永遠都由佢哋俾團做亞頭嘅，咁要交棒下一代噶啦。 哦，即係佢其實佢哋已經比 Muse 嗰邊耐咗噶啦，即係先唔講嗰啲未紅嗰陣時啊，即係。即 系 佢哋 Muse 系 2009年去2016年，佢十九年啦，耐咗噶啦。咁Muse当前，因为即系历史就系Muse当年系因为叫咩伤落本身系伤三四个人都系又系声打又膝头哥种伤痕累累，咁焗住提早退休，咁佢哋就呢方面比较少，但系纯粹就咩夹硬维持落去辛苦啦开始。 咁呢边就咁呢边佢因为冇呢啲问题，所以可以有规格有序地完结咗佢啦，叫做淡出啦，可以咁叫啦。 淡出，但系咧，今日嗱重点啊，佢哋系其实继续，佢又系虽然唔再开独立独单场，再续活跃嘅。下年沼津每年沼津夏季咧，佢依然会去嘅。佢 keep 住系有活动嘅，只不过系唔再搞独单场演唱会啫。好啦，跟住就系又系啲。 又是燒了成年的了，年頭燒到年底，咁啊，現時起因就喺呢度啦嚇，即係 iWin 嗰邊走去叫縮翻細啊，即係 iWin 嗰邊啊，呢、這個唔係最頭，其實最頭仲有再早少少，仲有呢個佢叫巴哈嗰邊下架個網頁嘅，咁啊呢個 iWin 一個叫做又唔可以叫法定組織一個。叫做是民間組織，但是受政府委託去監管去相關的事情，他根據這個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叫你收工，但這個就介乎於執法和不執法之間， 即係你知日本唔係你知台灣啲司法系統基本上係嗰個可以得啖笑嘅啫。咁佢就攞個半官方嘅機構出嚟同你講收工，你下收工下架。如果唔係咧，就真係係司法機構嚟啦。佢講嘅講法美其名就係、是、哦，咁我哋講你先，咁所以咧就你咪唔使受到司法嘅即係唔使直接去告你咯。咁你又冇咁慘，咁我哋都慳翻啲政府嘅司法資源，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咁但係就變成一個冇案官啦。什麼係咩嘢？呢個乜嘢係所謂嘅疑少色情乜嘢？佢哋佢説了算。咁啊，呢單嘢咧咁結果咧就係、是。有人咧就我唔知系看戲不嫌事大啊，人太蠢定系乜嘢呢個？可能睇得唔太清楚啊？點解黑白功課會俾人告咧？有人就出嚟認係我檢舉佢哋嘅。而嗱、啊，先講呢個唔係啲咩道德問題，佢嘅講法就係、是、我如果我將我即係件事由得佢嘅話，咁就件事會不了了之嘅。我要搞大佢，即係火燒自己後欄。咁樣搞大件事咧，我哋就可以去嘈啦，即係引起社會關注，諸如此類嘅嘢。咁佢就四圍去檢舉佢。咁喺呢個時候，大家先發現，其實問題在於就係舊年2023年嗰陣時已經收咗法㗎啦。咁嗱，呢又有2011年，即係2022年啦，加十一年。 嗯。 2022年嗰陣時就已經有法例噶啦，係咪2011年係是但啦？總之就神早已經有噶啦。不過嗰陣時咧，因為係冇乜人留意立法會佢哋嘅立法院啦嚇，搞乜嘢，所以就冇講到。咁最終係呢個法律，這個法律喺2023年通過咗，2011年係提出嘅啫。咁根據佢嘅講法，咁啊大家自己暫停慢慢睇啦。如果要真係想留意嘅話。咁佢個講法咧，就係唔管你易唔易處完，咁就燒到我哋 ACG 相關啦。因為原本嘅情況咧，就係條例上係包括二次元嘅，我哋 ACG 相關嘅，但係實際上咧係唔會對二次元執法嘅，同我哋香港嘅情況好相似。條例上係冇分到你係繪圖嘅定係影像嘅，因為影像嘅話即係一定有個被拍攝對象噶啦嘛，咁即係一定係有個未成年的人。去參與嘅一件嘢啊嘛，但係如果係繪圖嘅話，係冇乜機會，係冇機會，成日唔會噶嘛，係唔會有有個羅去俾你畫噶啦，你可以照住畫，呢個另一回事，但係正常嚟講係虛構噶嘛，冇任何人受傷啊嘛，理論上，雖然鬼佬就唔係咁講啦，鬼佬就會話你咁樣咧會令到呢、這個佢哋會有呢個戀童嘅風氣啊，如何啦，因為最終佢哋都會受傷啊嘅嘢。呢種講法咧，即係話你所有男人有遮嘅都會強姦人，講完噶啦。即係當然有啲人咁嘅立場，我只能講我反對咯，冇辦法。咁結果佢哋就嘈啦，同立法會嗰邊嘈，最終佢就係傾完就係用呢個釋憲嘅方式，唔可以叫釋憲，係呢個總之佢入邊有講過。只要適當分級阻隔，就唔會俾嗰啲嘢去搞，勉強叫做收工咯。即係咁啊，因為佢嗰度佢入邊講咧，如果係喺呢度，如果你件嘢係有藝術呢個，佢調翻轉係，如果件嘢唔得嘅就我啦。咁呢個無藝術性，咁呢句嘢咧基本上咧，或者藝術性啦。咁基本上呢句嘢咧，係人隨便你噏嘅。佢嘅解讀以前而家嘅解讀就係、是，如果你係繪圖虛構出嚟嘅存在，即是一件創作嘅物品啦，所以佢就屬於一個藝術嘅創作。所以咧，就只要係創作出嚟嘅，都會全部當成係有藝術性，咁就唔會觸犯呢度。咁佢就唔會關呢個刑法事啦。佢結果係咁樣，因為我之前講嘅就係台灣煩緊講到修例咧，真係搞到天荒地老。你唔好睇，你而家睇下佢而家佢個立法會嗰度亂到黐筋，即係都唔講呢啲啦。喺佢之前換屆之前啊，即係嗰個舊嗰屆咧都好啦，都係效率係非常之低嘛。嗰陣時係民進黨單獨過半執政嘅， 阿志根嘅系立法院啊，都好啦，佢哋有排搞啊，呢啲唔系大家好在乎嘅嘢啦，佢可以难你十年八载噶。即系嗰阵时我用佢哋系确业法啦，最终确业法喺我屌完之后咧，唔系我屌完啦，系总之系而家系过咗嘅，最终喺佢换届之前终于过咗嘅。即系但系台湾搞法例真系搞好耐啊，咁结果佢用呢个咁样叫做。釋憲，佢唔可以叫釋憲，直情冇到去到大法官釋憲啊。其實咁，但係佢而家最終就係用可以當係實行方法入邊做個微調，勉強叫做冇事咁樣嘅係，即係非倫常之台灣，非常之東華民國法律，要講清楚係中華民國嘅法律，即係同台灣有幾大分別我唔肯定，但係佢哋係做嘢咧係咁樣嘅咁啊。咁結果佢就傾完之後就寫翻個條款啦。嗱，呢個時間點咧，其實已經係五月嗰時啦，已經係就嗰陣時未換屆啊。因為我記得佢換屆好似係幾月唔記得咯。總之嗰陣時仲係民進黨要過就過噶啦。咁啊還好少少。如果唔係去到而家三大黨喺入邊打爛到黐筋，因為佢而家新嗰個情況咧就會係啊唔係喎已經。五月好似已經過咗啦，而家新嘅情況咧就係藍綠都各自唔過半，但係藍加白或者綠加白就過咗半，白黨變咗關鍵少數。問題就係佢而家就同白黨，因為之前俾民進黨嗰邊打爛到開花，基本上係即係點話，唔太打藍，但係經常打綠白咯。佢哋好有部分係咁樣搞法，咁結果咧就兩邊都小學雞。老老實實政治嘅嘢根本就應該要兩邊各自協商噶嘛，佢唔係啊，佢話啊你之前咁樣搞鳩我，我而家梗係搞鳩你啊，梗係唔會同你 share 啦，即係我哋香港講嘅就係私怨大過天咯。喂大佬你執政黨嚟啊，大佬你同人講私怨大過天，白黨嗰邊又係，喂你既然做關鍵少數，梗係跳嚟跳去先啱噶啦，你唔係點樣攞最大利益？佢唔係，佢做小藍。所謂的小綠小藍即是指依附住兩大黨下面那些黨，你做人應聲重，你咁辛苦攞白席回嚟，做了關鍵少數，做人哋應聲重，要麼你好戇鳩，要麼你收撚咗人哋好多錢。即係不過就算啦，台灣政治就更加，我諗大家都相當厭惡噶啦，唔講咁多啦。總之佢最終就係用咁嘅行類似咁嘅方式去唔再去講，咁但係。有少少餘波，咁就係入邊加咗句就係用 AI 生成非常相似人嘅畫係不在其列嘅，即係嗰扎因為推動嗰扎主要都係啲畫家、畫師啊嗰啲啦，佢哋乘機就補 AI 刀，咁啊雖然係創作出嚟嘅，理論上我覺得創作出嚟，咁啊，但係佢嘅講法就係話，因為佢入邊訓練嗰陣時用到真人嘅圖，所以咧。就要數埋落去，咁相信我，但我相信調翻轉立法嗰邊啦，其實就係講緊我點分啊，我分唔到你到底係真人定唔係真人喎？你張係真呢張 AI 圖嚟嘅，呢張應該係 AI 圖嚟噶，即係我唔肯定啊，唔知咁啊，結果就佢就將佢計埋落去，咁啊又有人因此而賴嘢，咁啊1386即係400蚊唔到300港紙，即係不過就不過。这个只能说不看新闻不跟法律。然后刚刚说这个这类的不是实法的问题就出现了。就是我 IWIN 说了算。一样依然产生这个问题。不过这些就没了，你台湾要走这条路就是跟香港一样。不过香港基本上是从来没有试过就二次元执法，唯一一次。會同二次元相關嘅都唔係真係要告呢樣嘢，本來只係順勢揾位入，咁呢啲香港相關大家明啦，就唔講咁多啦。啊，咁啊， 咁好啦，跟住就係 講啲 本年度最大最具話題遊戲《黑神話：悟空》，咁就全破曬紀錄，跟住咧就亦都所有中國網民集體打飛機嘅目標啦。咁難得地有一隻佢所謂嘅大作。全球威從全球爆紅威到威攞曬威風，咁依飛機唔依嘅時候打，等幾時打啊？ 咁啊更新翻少少啦，目前呢一刻佢仲未3000萬嘅， 即係之前我哋講緊，佢一定會有二千萬，而家已經過咗二千萬噶啦，但係未到三千萬，大概我估應該二千零人我停咗未。 咁就佢為咗嗱，咁佢依個係講真，依、這個 game 過啊過硬嘅，係睇過幾多啫。不過咧，比較重點就係、是、由於只 game 超紅，咁咧搞到咧新城豬肉獎啊，唔係係 TGA 豬肉獎咧，要出個叫做發還條款。夾硬將啲 DLC 抌落去最佳遊戲度，但係結果又唔係佢。咁我係唔明點解你擺你逐漸改咗條款擺DLC 擺發還 DLC 落去咯。 嗱呢方面我要有少少補充啦，就係咧佢 DLC 可以屬於呢、這個可以喺年度大獎攞到咧，有佢資格咧，其實唔係新嘅，原來以前就已經有，只不過從來冇咁嘅先例係。入圍都冇試過 DLC 入圍啫，佢原本就有講到係可以嘅，新增咗嘅其實係講緊嗰啲即係嗰啲online game 不斷咁更新啊，又或者係嗰啲服務型遊戲嗰類，佢原本係冇嘅，咁而家佢加咗入去，咁然後因為咁樣佢又講嗰樣我哋啲 DLC 啊嗰類嘢，咪佢哋攞唔到嘅話會好唔公平，類似咁嘅説話啦，所以就俾人叫佢做呢、這個 Elden Ring 條款。其實佢唔係開俾 L M 嘅，其實佢係開俾啲服務型遊戲嘅。我第一個反應就係 Control 唔係啊，不過佢只不過擴大咗佢嘅範圍，但係同一時間喺呢個時間點去提出嚟，大家第一樣諗嘅係首先諗到有定永先嘅。咁但係係咪想攞嚟？我覺得佢有咁嘅打算嘅，就係因為以前從來冇 D L C。而家突然間攞個 DLC 落嚟，就好可能會好難睇，咁所以佢就拉埋服務型遊戲落水。咁但係結果咧，就俾人屌撚到開花。咁啊，所以佢就都唔係好夠膽俾 Elden Ring。我調翻轉講啊，如果 Elden Ring 係符合你資格，點解個獎唔係俾 Elden Ring？ 我調翻轉要咁樣問喎，好明好認真喎。Elden Ring 唔差過你啱啱呢扎其他 game。即系所以就佢，不过就调翻转讲啦，呢档嘢向来都唔系好想得罪人嘅，咁即系唔系真系。 都 话 新人续奖嚟噶嘛，就最紧要咩？ 大家开心啦， 人人有奖攞，大家开心，跟住你下年俾钱买广告咁样。 唉，结果就有人唔开，但系结果佢唔开心啊嘛。讲紧喂，大佬你四个提名攞两个奖，仲想点啊？你唔系乜 U 都冇喎，你只系攞唔到个大奖啫嘛，即系。不過就人哋要小氣就小氣飽佢咯，呢啲我哋都出佢唔漲嘅。 依個唔關我事嘅。好啦，不過比起依個嚟講咧，今年其實遊戲界最真係叫長篇連續劇，就係、是、真係一大堆就係索啲啲依家遊戲大爆死，冚家富貴咁就由 Sweet Baby 燒開始嘅。 佢燃燒開始嘅就係我哋幾年 燒都唔止一年㗎啦，其實依幾年嚟一路燒喺，今年就燒得特別，今年最大最高潮就 Sweet Baby。 係咪高潮我唔肯定啊，因為你永遠唔知道往後會唔會仲大鑊啊。但係喺今年之前，喺呢個時間點之前，即係今年年初之前，我哋係有咁嘅感覺嘅，即係遊戲即係對拉索阿沙最其實其中一個就係、是。覺得啲遊戲好似好講政治正確，冇乜七七喎，係隱隱約約都唔係好隱約㗎，就係會感覺到有啲嘢喺度，但係唔知係邊度走出嚟嘅，唔知點解係乜都唔知嘅，大家都唔知，但係暗中係有啲人做緊嘢咯，會咁樣發現咗啲乜嘢，咁然後喺今年年初的時候就發現其中一個嘅手指模俾人見到，俾人捉咗出嚟啦，就係 Sweet Baby。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咧，所以好多人將佢當成一啲終極大魔王，咁就有啲而咩啦？佢只係第一個俾人捉出嚟嘅啫。其實類似嗰啲咩 Game Girl 啊，嗰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好 Q 多嘅呢個組織，後面一抽葡萄抽曬出嚟，甚至要潛到去之前所謂嘅玩家們，我好憎呢個名嘅。我哋撚事咩？係你班友仔就嘈生曬啫嘛，不算。總之係好耐之前有講過，或者咩遊戲界喺度排斥女仔啊，如何那樣咁樣。咁你少人加入遊戲行業，咁你咪玩家數咪你嘅人咪變咪你嘅從業員咪比較少咯。有乜好嘈咧？到底即係 不過今年其實Sweet Baby 都已經唔係風頭等啦，好老實嘅。 唔係今年嘅話睇係嘛，即係我哋而家講。是講緊十一二月，咁啊，梗係唔覺佢係啦。但係啱啱出嚟嗰陣時，呢單嘢係第一樣燒嘅就係講緊佢個 list 啊嘛。 即係要嗰、那個呢、這個呢、這個 list 啊。咁嗰陣時係今年嘅事嚟嘅，就係唔好以為好好耐好耐之前啦。呢、這個名 唔係冇法啦，因為今年年中嘅聲明特工，大家已經唔記得咗佢年頭發生咩事啦。因為聲明特工創下咗個神話，就係、是、依頭開機嗰度收工。 嗯，啊，不過先逐個嚟啊，咁啊，結果又有俾人，因為呢啲咁嘅所謂嘅 DI 相關嘅嘢，當然可以建議大家可以聽翻我哋專題啦，呢個大概講啦。其實一路都存在嘅，不過係講緊越嚟越過火，有你又包容人哋，即係我都係嗰句公平，對你任何一個人，我覺得係合理應該嘅。但係喺動物農莊入邊，所有動物都係平等嘅，但係有啲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嗯，而家問題唔係前面嗰半句，而係後面嗰半句，就係、是、啲人特別地平等嘅，即、就、係、是、因為調下呢算呢、這個問譬如如 Microsoft 呢幾個問題都好啦，唔算係好過分，但係你有時你可能要省思下，咁你省思完之後，我嘅答案係 no 噶嘛，唔係一定要唔俾噶嘛，即係唔俾大波，同埋你諗下個波係咪太大，大到唔係好合理，係兩件事嚟噶嘛。前者是一種禁制嚟嘅，後者只係建議你考慮一下啫嘛。呢、這個先係重點啊嘛。即係本身就係話，哦，唔係啊，我哋真係需要大波啊。你可以思考完呢個問題之後，得出呢個答案㗎。咁當然而家啲人係同你講唔得啦嚇。即係我畫個靚女啲嘅都唔得。而家係出到咁嘅地步啦嚇。咁啊，喺光頭之前都仲有嘅。我哋新聞講個成年嘅黑叔叔。 咁黑叔叔就。嗱，黑叔叔就 我哋有兩個專題講咗， 咁我就唔想再講黑叔叔啦。 即係咪？咁不如講少少啦。咁總之佢好出咗好耐之後，終於佢出咗個日本主題嘅刺客教條，刺客教條嗰個系列，唔好講佢連貨做爛乜啦。總之好歹都算係一代經典啦，成個系列加埋。 咁佢今年搞到今年嗰套Shadow 咧，就搞到一個大遊發。由佢唔專，由佢揾個黑人揾嚟做主角，跟住咧揾個鬼佬亂咁作啲作啲史實出嚟， 用佢嘅小説去當成史實咁樣寫，仲戇鳩過啲將《三國演義》當係真係正史咁樣寫嘅人啊！ 係啦，跟住咧就搞到咧就日本人大嫌上，同埋發現到佢好多嘢投揾其取材，亂咁亂曬大龍，結果咧搞到咧。要一個縮，本來又預定今年公布嘅，結果拖到明年二月。跟住咧就話明冇咩pass 嘅啦，縮啲一次買斷曬嘅，古靈精怪一大堆。 就係叫做救火，但係又唔肯認罪錯嗰樣嘢咯。即係都係嗰句，你根本大家都知你係為黑而黑嘅，即係唔係黑唔係抹黑個黑啊，係黑人嘅黑啊。你係為黑人而黑人嘅，你認鳩咗佢咪算咯？即係，但係最慘嘅就係翻去，你偏偏好揀唔揀？點解你要揀一個冇黑人存在、幾乎冇黑人存在嘅日本？即係而家可能會多翻啲。以前喺開關之前，即係黑船來啊之前啊，日本嘅黑人基本上係接近不存在。你喺歷史入邊翻嚟覆去，咪揾到1001個嘅離座，仲有冇啊？即係咁啊！他要不認這件事又要做這件事，但是不認這件事還要在站在遊戲的角度，他現在未出可能很好玩，我講完我都覺得 很夠說 了不少，就是可能他最終真的做得很好的，但是現在見到的所有事都是拿腳趾來做。你日本人 如果再拖到下明年月尾呢，啱好時間撞正 Monster Hunter 嘅，咁大家估個人啊要曉得喎，咁只只 GM 輸咗冇人玩咧，都可以賴，咁咪 Monster 啊嘛，咁輸咗唔關我事。 嗯， 唉，因為試坑橋好心佢啦。 即係咧，其實後屘就唔止係黑唔黑嘅問題噶啦，咁就係講緊佢講緊一鬼佬世界其中一樣好在乎嘅嘢咧，就係所謂嘅文化挪用啊。即係你一個強勢文化對一個弱勢文化隨便咁去用佢嘅元素，去唔尊重佢身份拉低嘅嘢。你講日本嘅嘢，講日本文化，你話到我哋好尊重日本文化如何那樣，但你做起嚟唔係咁喎。你做起嚟就係求鳩其嗰啲好傳統嘅鬼佬會搞錯嘅嘢，你全部搞錯曬喎。即係我唔講你攞嗰個副教授嘅參考嗰啲嘢啦， 那些都算是你遇人不淑啫。你很多嘢都是你稍微认真啲去查，你都会知道是会濑嘢，或者你不识都好，你找过你识嘅人去做顾问又好咩都好，唔一定要佢参与研发，更加唔好讲。Ubi 是有大阪工作室的，虽然这一刻好像接了，但是在烧的时候还存在的。甚至他做 game 要有多语言翻译的嘛，那么要不同的人去翻译的嘛。他不是外包，他是找自己工作室，他是找成都工作室去翻译的。这日文，这个黑叔叔的日文版是成都工作 Ubi 成都工作室去翻译的。我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作贼心虚，不够胆给大阪工作室的人 去做翻译，因为他们见到个文本之后会屌你老母，那他就唯有先下手为强，剁够了整个大阪工作室。前事是不是讲通了？如果不是你照顾的话，为什么你做个日本题材不找日本人来日本工作室来做 OK 算，我当是企划什么都好，为什么他们 不找他们做协力，甚至连翻译都不是找他们来做翻译，你要找成都中国的人去翻译。整件事真系我真系黐鸠筋，错得嘅都错晒，啊！真系结果佢就话要甚至要讲到要出售啊成啦咁，但系我哋重新一次啊 ，Ubi 点解揾耀然啊？点解会揾佢揾腾讯去？唔系话佢有啲咩肮脏的交易，系讲紧当年佢哋已经有过合作噶啦。包括知道人定是什么都好，所以他最终找腾讯是因为当年合作过，他们公司是比 较,、叫做比较友好，所以才找他的这样。不过详情就听回我们两次的，甚至可能要有第三次的专题，我想只要他没有什么大爆发的，应该是出之后我们会讲最后一次专题，将相关的连在一起，三部曲这样讲完整个黑刺客的相关的东西。不过这里就讲一点点，毕竟不是个主题，不是个专场。我说终于到你心心念念的 Conco 了，697人，我真的觉得因为 game 用亿亿声这样做，最终同时上市人数只是多过我们这十九我的黑历史的两三倍。我想跟我们好像三倍没三倍。我想 搞八年搞大推那些结果两个礼拜收皮，成为了史又不知道不敢说最后就算是空前，因为很少这样的大作，因为我印象中手游是有试过这头上线那头落线的。 我们都讲过几间的，通常是因为濑了东西，通常是被人告。如果不是不扣除一些被人告，或者是拿了抄袭人家之如此类，即是技术性问题，真的讲的受欢迎，因为不受欢迎而下架，通常最少都是三个月的。毕竟你抌一嚿钱落去，多定少都好，唔讲你多定少都好啦。你抌一嚿钱落去，你唔会话呢头开，嗰头就会因为剩翻个少少 server 钱而完全唔俾机会佢啊嘛。即系难听讲句，你死都死得眼闭啊要。但系佢一个礼拜，佢抌咗几亿落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收工啦。哇！即系呢， 唉，即系我真系用咁样就系。史上嗰日嗱，永远冇永远即系 Sony 就系、你搞咁大坛嘢，做一个咁做俾大家就系、你自己最后反而要咩？你 Xbox 反而攞晒奖，叫好又叫座，叫唔叫座唔敢讲，但系一定叫好噶啦，又攞晒奖啦，又喺度玩嗰度赞好啦。但系你自己又要搞咩自己 title， 跟住斩晒公司，跟住你草啦，嗱即系自己搞个游戏又搞啲咁嘅嘢出嚟。而家最惊话到明啊，彻底封印嘅，系唔会再掟出嚟嘅，即系话免费送都唔会啊！ 最恐怖嘅就系你抌咗咁卵大嚿钱，空前呢个可以讲系空前绝后，最少到而家为止，就算我哋后边都会讲多几只都好啦，冇一只有佢咁大镬噶。佢嘅销售总数包括送嘅出去做，加埋唔会超过十万只，应该个数大概系3-5万只左右。你用几亿，即系传闻系4亿美金。呢度即系佢入边全名嘅全最初系全赢2亿美金，跟住行出嚟唔系啊4亿，仲未计宣传相关嘅费用。一般我哋讲呢游戏，尤其是啲大作， 開發費用和宣傳費用幾乎是等比的，即是用四億來做開發，你只要同時扔四億去做宣傳 才可以做到那麼高的銷量。啲三味代錯，點解要賣咁多隻？其中一部分係咁啊，所以亦都有個講法，就係佢兩樣嘢加埋，即係宣傳加埋開發加埋，用咗七億美金賣幾萬隻，真係死到。仲要係講呢幾萬隻，包括埋佢大爆寫之後，啲人因為獵奇而走去玩嘅喎，即係包括呢啲，即係全部都係咁啊。當然啦，呢、這個 Steam 上面買嘅嗰扎就大部分都係冇可以無條件退款嘅。所以包括后面那些都好啦，都冇佢咁大镬噶。即系譬如呢只《星球大战》，我哋都系奶奶地嘢噶啦。即系以沙窝嚟讲，佢最终系接近100万只卖咗，都已经系奶镬噶 啦。死唔晒啊！ 死就肯定死啊，蚀就肯定蚀嘅。即系但系冇佢咁大镬咯。咁因为先唔讲佢个开发费用可能仲要贵啲。因为他还要买版权、啊、那些东西嘛，我不知道版权怎么写，因为如果他版权是写分成式的，以分成为主的，可能他不用试就有用，但如果是先给了够钱然后再分成那种呢，就是差大很多，要看他怎么给。总之他给的就是他本来预计会有5亿欧元，就是现在还要最终是100万只都卖不掉，到個落差嘅咁大，但係你可以講，佢原本預計嘅賣500到800万份，呢度咁樣講啦，都係一個賺錢嘅數嚟嘅，所以賣100万隻咧，應該係會蝕，都幾金，但係唔夠 Conco 咁金，所以點解話 Conco 係前無古人，亦都好高機會後無來者，以佢蝕錢嘅狀況，因為後邊幾隻咧，就算點講都好啦，都冇咁個比例都冇咁恐怖。 同埋都開始就咩？其實公司開始發現到奶嘅嘢，有啲開始改變個做法。 嗯， 好事嘅。 啊，即係譬如呢、這個暗龍紀元 Dragon Ace， 我唔講你呃爛自己嘅招牌，衰衰地佢都賣到幾廿萬隻嘅。雖然幾廿萬隻， 幾廿萬隻基本 上銷量都撲街嘅啦，又係。 係啦，但係起碼都叫做唔會，起碼有幾十萬啦，起碼唔會奶到話咩啊？ 最少差個10倍啊，大佬。 起碼就每兩個禮拜收皮嗰啲咁嘅大鑊嘢啊！ 雖然都要嗰句，最近你之前係賣緊千萬級嘅，所以你賣幾廿萬隻咧，都係撲街死噶，只係個比例冇咁恐怖咁解啫。即係只能恐怖，最近你一樣以佢而家呢個銷量，一樣係蝕撚到撲街。順帶一提，東特已經係好似半價了，佢已經係搞到呢頭賣咗冇幾耐，就嗰頭就要半價了。你話幾咁大鑊？都即係不過，好嚇，跟住仲有下一位選手無名狗屎，名都改咗衰個人啊，冇人識，仲係一攤狗屎，即係唔怕三壞命，真係最怕嗰下嘢。雖然食 嘅，今年好多裁員都係賴依嘅嘢，因為今年啲裁員潮啊，尤其裁員就咩，將所有錢抌咗啲閪 game 嗰度，結果咧賴曬嘢。其實平缺嗱，講真，有好多人話嘅，其實阿特拉斯開發嗰只煙幕幻影咧，都好平權嘅，但係咁人起碼就咩，佢識包裝，包裝靚靚仔仔咁樣去，咁 OK 啫嘛，大佬。 都係嗰句 ，Cyberpunk 2077都好 LGBT 加加加加加嘅。喂，大佬，即係呢個帕德之門都好 LGBT 加加加加加，喺帕德之門入邊所有角色都係雙性戀，甚至屌紅人，你大家講過啦，即係有乜問題啫？大家玩得好開心喎，一樣。因为你 其实就系包装啫嘛，呢啲嘢系 唔止啊！你俾好多选择俾人系一件事，你只能去玩呢啲嘢系另一件事。啱啱我哋讲《Cyberpunk 2077》《帕德之门三》，甚至《暗月幻想》，都系提供咗好多好多嘅选择俾你，你可以玩，可以玩好多嘢。咁咪冇问题咯。但系如果你话我唔得啊，你只能屌黑人啊，咁咪出事咯。即係好簡單啫，呢啲係總之係選擇啊嘛。仲有一個好拉到好遠啦，就係、是、有人喺度串，因為嗰啲應該係小粉紅嚟噶啦，即係話嚇，即係我哋喺新疆嗰邊唔俾啲人包頭巾，你哋就屌我。 即系但系嗰啲中东嗰边强制包头巾，你又屌喎？咁到底包定包头巾定唔包头巾好啊？其实个答案好简单嘅啫，你俾人拣咯，非常简单嘅啫嘛。即系我中意屌男嘅，我中意屌女嘅，我中意屌穷人嘅，你俾我拣啊嘛，咁我咪开心咯。你唔捻俾我拣，一定要我拣穷人，梗系你一定要我拣大猩猩，梗系屌你噶咯，大佬，就咁简单嘅啫嘛。即系啊，不过就呢个几只大作咁样都系出现咁嘅状况啦，咁样咁啊，我咪唔好意思未讲完，即系游戏本身就算啦，即系仲有好多呢啲 IGN 大家都知好捻平权噶啦。为了搞搞黑神话在自己的年度游戏票选，我们最终是没有提到的，最终是没有提到的，就是有搞笑的成分，有这个时代杂志已经够了，不需要加个 IGN， 就 在搞投票，就是而且是被人捉到做票，这样才大祸嘛，就是你，而且调翻转我，到底这个黑悟空到底有几咁唔？几咁反觉醒咯？我真系完全他妈的唔觉喎，老老实实。 唔系反唔反觉醒问题，系纯粹就咩啊？你唔买我码头，我就搞鸠你。讲完，即系依纯粹就咩啊？黑社会就咩啊？嗱，我摆盘吉喺度，你俾唔俾保护费啊？你唔俾保护费又搞鸠你咯。觉唔觉醒？屌，鸠讲啫嘛。根本上所谓依根本上咩 ？Sit baby 又好 ，IG 啊又好，就咩啊？嗱，你我摆盘吉喺度，你俾风温老毛俾我，咁我咪咁我 OK 啦，大家开心咯。哦，你唔俾啦。咁我咪话你唔平权咯，屌平权咩揾鸠嚟讲嘅啫嘛，平权揾钱嘅，我成日都你讲啲废话就咩 ，IGN 又好 ，Sweet Baby 又好，又咩平权攞嚟揾钱嘅，冇钱揾鸠人平权咩？系啲游戏公司咁戆鸠信佢即系平权啫嘛，出埋啲嘢咪濑晒嘢咯，结果就系请埋成班嗰度 咁都系咁噶啦，用翻台吉嘅讲法就系、是、你卖吉，即系点讲啊？你攞嚿你攞盘吉嚟要去收钱。收钱还收钱，我俾捻咗你，你就唔好做嘢啦，大佬。你收钱完之后啊，我唔得，我仲要改变你乜乜七七。啊，大佬，你即系先唔讲。 最惨就啲傻閪系真系相信平权呢样嘢噶嘛，佢真系要即系应该就系即系话你请嗰班咁嘅咳嗽，你请翻嗰班有个真系佢真系呢、这个世界咧，银鹰传嘅老话就系、是、正义系正义，个人正义咧系个人都唔同嘅，但系钱系万国共通嘅。但为了赚钱就是讲就系正义，屌你个个都话只 game 好玩，边咁你话好玩嘅问题就系你唔受啊嘛，屌咁佢班友佢相信佢相信改变咗世界嘅，佢相信仲话着咩？佢身边人话就系嗱呢 game 咧平权一定好多人玩嘅，结果冇人玩，哦咁样咯。 咁要讲翻个根本原因啦，我哋之前讲 CBA 嗰时都会系唔系 CBA， 后屘另外一个专题入边都提过啦。点解佢哋要嗰啲咁啊跳梁小丑可以作威作福咧？一嚟就係嗰啲後邊嘅資本要求佢有呢個 ESG、DEI 相關嘅嘢，咁喂，佢哋公司亦都唔會走去審查啊嘛，所以佢就揾呢啲認證機構，佢話哦，你有呢啲認證機構，你當佢係 ISO 或者係啲清真認證身份拉得嘅嘢，佢個機構話呢嚿嘢係綠色食品，咁就係綠色食品啦。咁正常嚟講，呢啲公司要非常有公信力先得嘅，咁但係 Sweet Baby 身份拉得嘅公司。咁啊，大家明啦， 嘥緊氣啦。 啊，咁所以又調翻轉講，點解嗰扎資本會要求你有啲咁嘅嘢咧？就是、因為一般嚟講，講 ESG 嘅公司，即係講環境啊、平權啊嗰啲嘢嘅公司咧，係相對比較賺錢嘅，所以佢哋會願意去投錢落去呢啲咁嘅公司上邊。咁當係，但係佢係唔識到底呢扎係真定假嘅，因為好似 Apple 呢啲真係好大嗰錢，而且又肯抌錢去回饋翻你。社會的公司是行有餘力的公司是的確是比較賺錢的，通常有個統計上的明顯的差距，大概差20%。 算啦，當自然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 Apple 即刻轉態啦，整班公司即收起曬所有那些黑人肥婆全部收起曬啦。 因為那句有少少講係呢一日到嗰日因嘅，因為佢冇辦法知道間公司賺唔賺錢，冇辦法好容易咁檢查到，但佢用可以好容易咁檢查到佢有冇。ESG 相關的政策，因為通常會寫在公司網頁的，就是因為這樣，所以資本會要求他們有這些東西，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理念性，金錢是不跟你，資本是不會跟你說社會責任，他們說的是錢，就是因為有這些需求存在，所以就有些空間給跳梁小丑們再搞搞震。今年咧都有唔少相類似咁嘅呢啲咁嘅少人小丑仔搞搞震嘅，咁包括呢、這個呢、這個 Godoy 應該點叫呢、這個 另一個相當大的開發引擎，一個免費的開發引擎，就佢入邊嗰啲人突然間就話我哋要平權啊、覺醒啊、屋啊，甚至改咗自己個名自稱啦嚇。咁結果咧，嗰條友仔咧原來係義工嚟嘅，係佢入邊其中一個志願者嚟嘅。咁啊，最終就切割咗佢，就算咁啊冇咗件事啦。咁但係呢啲咁嘅事係唔少啊，包括啱啱嗰啲講要改，包括啱啱 IGN 嗰個員工嗰度。個活動啊，嗰啲嘢，嗰啲投票嗰度喺度做，喺度造假，明擺明俾全世界知嘅。咁類似嘅嘢都唔諗，就唔係官方啦。不過就諗發咗兩單都幾點講啊，諷刺嘅嘢啊。首先第一單就係阿大川，就係Poppy Attic 個作者畫 Spotting 嗰邊嘅角色嗰陣時就唔夠黑，咁純粹因為唔夠黑嗱，而家擺落望落去。是冇錯，佢係淺色做嘅，但係其實你可以睇到佢係成個色通都淺色咗嘅，係所有成個畫面都係淺色咗，只不過係風格問題咧，就呢個只不過係咁就俾人屌啦，即係成扎人屌。嗱，本來呢啲事咧都夠荒謬噶啦，而最荒謬嘅係同後邊另一單要拍埋一齊嘅，就係、是、又係睇唔到圖，即係佢班友仔咧係黐緊筋度將改係。將蛋仔等到邊改，但係呢個事本來就無日無之嘅，但係兩件事一拍埋就好搞笑啦。哦，你就可以將你將啲唔係白人嘅角色，其實入邊係黃種人嚟嘅，你將唔係白人嘅角色改黑就得。人哋將個黑人畫得唔夠黑，只係唔夠黑就唔係改成白人，唔係改成黃種人啦。你就要屌啊！先講係同一班人嚟㗎，你。因為很多時講呢啲嘢咧，會話其實都唔係同一班人，唔係啊，係同一班人嚟噶，同一班人去燒佢哋，咁啊，然之後仲要係呢個係蛋大黨嘅美國嘅，應該係英文配音嘅聲優嚟。如果冇 記住一樣嘢，所謂平權唔係真係大家平等權利，係要特權。平權係佢哋要有，係佢哋要特權。 農場入邊所有動物都平等嘅。但是豬比同其他動物更加平等，講完 係啦。平權就咩咧？佢所謂數字聯盟嘅平權就咩咧？我哋要有特權，你哋係低我一等嘅，吹啊！因為我哋弱者，我哋少數，所以咧大數係要奉養佢嘅，頂佢個肺。我要唔討論啦，依個就 講個比喻咯，即係好耐之前我講過啦，喺實驗室入邊，如果你因為乜各種原因俾酸潑到。你是不可以用鹼去中和它的，大家知道酸鹼會有中和效不好意思啊，大家都知道酸鹼是會有中和效應的嘛，那你是不可以這樣做在實驗室裡面，如果你被酸潑到，你是不是用鹼去潑，或者調轉你是被鹼潑到，你不是拿酸去潑的，你是用水去沖洗它的，原因非常簡單，酸鹼的中和效應是會發熱的。而家佢嘅情況點解會嘈得咁緊要？就係酸鹼中和發熱。你唔好以為哦，因為以前我當女權啦嚇，因為以前女性俾人壓迫，所以而家你要女性要大翻轉頭去壓迫男性，咁就公平？唔係，因為你咁樣係會發生衝突。哦，以前黑人俾人如何那樣，所以而家要佢哋大翻轉頭，唔啱嘅。你真係咁樣做，你隻手就冇鳩咗噶啦。就係咁樣嘅，原嚟唔講咁樣。不過呢個話題，我相信會去到下年都繼續燒落去。即係我哋應該年年都要提。即係我知每一次提阿傑特都係好厭惡啦，厭惡啦。不過唔好意思，類似嘅嘢，我哋要繼續都要繼續講。不過呢單就黐，但係唔一樣嘅，就呢、這個Visa Master 咁就好幾檔都呢個係其中一檔啫。好幾檔 尼布克星 FBI 事件的延伸，總之是什麼呢？簡單說就是什麼呢？因為呢上卡公司呢就怕著呢你用上卡來買一些美國而言是不合法的東西，那就索性就有鬼殺禁圖要他禁止東西，那幾檔的主流，即是 MLM Books 啊、DSI 啊那些什麼呢， 好挑動，主流不主流都有，這檔東西多少人有什麼樣，即是現在說還有一個拼什麼春啊，菠蘿 Pineapple 那檔嘢， 喂，小撚到我哋睇開 L 棟嘅都就嚟唔記得咗呢棟嘢啦。大家仲記唔記得 Pink Apple 啊？即係係我哋嘅年代㗎。即係你廿四、你三廿零、四廿歲嗰陣時，你細你以前係睇佢哋啲 L 棟㗎，都好啦。你仲記唔記得佢啊？咁撚細啊，都冇咋。咁啊，原因就係因為之前有一檔是几档的事、就是走去告鸠那些色情网站。他不单止告的网站，因为那些站有些是偷拍上去的嘛，他没有下架，即偷拍上去之后没有下架，就走去告鸠他们。告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告上卡公司，没有告成的，最终没有告成的，但是公用公司评估风险之后，我们不搞这些东西。那有个去检查你的客户，如果他们搞这些东西，即所谓的未成年的色情东西，他就会停他金流，也可能是有一部分是 ESG 相关的规例。总之对他来说，搞鸠你们对他有百害而无一，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他就搞鸠你们，尤其是日本仔冥顽不灵、啊、不懂我们这个普世价值是不看儿童色情的，但是他们讲的儿童色情不是我们讲的儿童色情。即如果你大家心里面讲儿童色情，你一般认为就是裸咯，即係嗰啲十歲八歲甚至以下嗰啲好恐怖嗰啲，唔係喺佢哋眼中，所有日本美少女全部都唔夠稱。佢當然唔會接受你話佢幾百歲嘅人設啦，但係佢更加講緊係講緊你就算一個點睇都係成年女性，我哋睇啦係成年女性嘅個角色，佢都認為佢唔夠稱，然後因為佢睇起嚟唔夠稱，所以就話係兒童。所以只 要有可以理解嘅，即等於我哋覺得美國十幾歲，我睇咗美國十幾歲靚妹有咯，哇咁好，係啦， 即一樣你可以咁講嘅，即我喺好多次都提過，不過既然呢度講啦，都提一次啦。我係有個三十幾歲嘅 friend 女性嚟嘅，喺呢度買酒俾人查身份證，唔係身份證啦，請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因為呢度冇身份證嘅。哇！佢開心到咧，即係嗱，佢唔係擦你鞋啊！人哋嗰個 sales 唔係擦你鞋啊！佢真係覺得你唔夠稱，卅幾歲啊！即係一個唔過要俾人叫阿蟬噶啦，大佬 潮爽啊！ 即係呢啲就冇所謂啦嚇，係咁啊！結果 冇辦法，咩冇辦法嘅？我覺得係咁就信卡公司就鬼曬咁嘈，阿芝阿張已經暗咁，日本人做法就咩咧？一勞四個字，一勞永逸 ，cut 曬佢，唔好煩。結果就差唔多都 cut 得七七八八噶啦。而家就 cut 剩就咩咧？入系嘅上家公司 cut 分 JCB， 仲係肯收嘅啫。 咁啊，亦都反向地雖然呢個就之前Illusion 嗰單嘢好耐好啊，好耐好耐之前，今日接咗啦，已經又重新啦。Illusion 佢俾人隻監禁啊，俾人攞出嚟定跟定乜嘢，我唔記得咗，好似係總之佢啲 3DH game 啦。俾啲鬼佬攞去批判，突然間發現新大陸攞去批判咗一番噶嘛？佢做法乜嘢啊 ？block 海外 account， 佢本來已經唔買外國噶啦，佢連個官網都 block 埋，總之就係關起門嚟。咁呢度而家就會引申就係有兩最少有兩檔啦，包括 Lico， 包括三檔添啊，包括 Pixi， 包括 DMMM， 都幾乎鎖曬外國嘅 IP 啦。不過咧 ，Pixi 係得個港字嘅啫。只要你不將你的地區 set 做英國，它就只鎖英國和美國。只要你不 set 一個區域 set 做這兩個地方的話，就沒事了。因為我的 setting 一直都是香港，我的地都是 set 香港，所以我到現在可以正常訪問的，但 DMM 就不行了。 那就沒辦法了，這件事就真的純粹是典型日本人那種咯，斬腳趾避沙蟲咯，從來都是的啦。 然後他的鎖匙，我現在沒有開 VPN 性，我而家入去嘅话系入唔到嘅，呢个应该都入唔到嘅。呢个就好啲，佢有部分睇到嘅，有部分睇唔到，即系我入到，我仲入到去嘅，但系有啲嘢就唔俾你啦。 系咯，要仲到，虽然都好慢，不算啦。 啊， 咁就 佢当系一个应激反应啦，即系佢哋有啲咩事，第一样嘢就系咁啦。本来就系讲紧，我做一啲退让啊、剩啊，咁佢哋会唔会俾我开翻咧？即包括之前 DLC 話要將係而家未改冇改翻上嚟啦，將某啲佢哋認為 NG 嘅字改咗做其他意思，即係譬如呢個將羅莉改咗做 Julupita， 我記得好似係 而家即系我谂， 唔系呢啲玩，呢啲玩，我觉得系纯粹玩鸠嘢嘅啫，系冇意思，即系纯粹叫做咩？ 我相信佢，我认为佢哋系真心认为有用噶， 冇可能噶，唔好话冇米天真啦，你真系当人小学生咩？呢啲你就有 点解认为佢唔系？点解我认为佢唔系搞，佢唔系抗议或者成咧？因为呢个动作佢改杀字嘅本身啊，系会搞到佢自己嘅客嘅。佢唔似系之前 Red Pass 嗰个嗰种嘅抗议咁样啊，佢系真真正正会减低咗佢自己嘅生意啊。佢唔可能去纯粹为咗抗议而做啲乜嘢。佢真系认为系可以去规避到，冇咁容易俾人搜寻到。佢系认为有用嘅，有冇用就大家眼见啦。曾經有段時間是回來的，但是回了一陣子，就我們的新田太郎，即是親愛的新田太郎，在國會裡面少數會關心 ACG 的人，就在跟那邊去聊天，去那邊開完會之後，回來是有段短時間是開回的，但是在我們現在錄音這一刻，剛剛就是這個禮拜又再封回，他的努力只是有一個月的效用。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即係佢哋都係覺得你班友仔係死性不改嘅，係中意羅你，係中意兒童色情嘅，如何那樣嘅，即係 我覺得嘥鳩氣嘅，真係真係。 仲有二次 啊， 就仲有單係二次，因為呢個 set line by 二次係因為咁而攋嘢嘅，咁啊好似有人講唔係直接嘅，而係因為佢哋揾嗰個金流公司，因為佢唔係直接接啲信用卡嘅，佢哋都係揾中間金流公司嘅。但係個中間金流公司驚佢成檔俾人炒咗，即係所謂嘅二級制裁啊！即係你固然就唔可以賣晶片俾中國啦，咁但係賣晶片俾嘅間公司，個公司賣俾中國都唔得。就是这样，他现在怕会奶埋，会扫埋他们。那么结果就是几乎所有日本搞色情的都逐步地用不到信用卡。是所有。重点是所有。因为你当初不是说我搞儿童色情的吗？不过这个就是刚刚那个问题 了。日本人做法就是什么？一次就解决，不要烦。费事你又要我麻烦烦。无谓烦，屌又不是多条数。你条数多就话啫。反正佢做日本国内生意，日本大国大把方我俾钱。 而我觉得最可爱系呢、這个，我真系睇到佢真系对宅嘅针对性真系好 Q 过分，系包括呢个同呢、這个以呢个宅为主要目标嘅分活公司。分活嘅意思即系你当系回引 公司 嘅强 双亲公司 嘅强化版啦，类似啦，你可以，但系你结得婚，你就一定成年噶啦。一系即系废话嚟噶嘛？呢、這个基本上即系呢度连奥塔库分活都俾人斩咗。喂，呢、這个针对性真系好捻过分喎！有边个结婚未？边个结婚未？ 不过呢个系我觉得呢个系唔关事嘅，我系纯粹唔，我觉得系唔多关嘅，系另一个问题嚟嘅呢个嘢。因为呢个嘢就另一个问题，我觉得系纯粹系公司问题，我唔关。我觉得呢样嘢我要补充，要保留下嘅。我觉得唔多关事嘅，可能呢个问题，因为真系太过无厘头。 我真的很无厘头，但是总之整件事就是，喂大佬，你是日本是不是不能用信用卡呢？不能给日本用信用卡呢？ 我就觉得不关事的，这个真的，我是纯粹是，可能是叫什么，另一个问题，纯粹是刚好意外地撞啱唔信用卡而已。 好啊，那么跟着就， 好，刚才讲了提到了，那么今年是这套的悲，算不算灾难的，总之大镬的了，这套 是灾难 的，各村的说法被hack了。俾咗$300万，但都係撕票爆曬料，咁流曬所有資料出嚟啦，啲股東啊、啲董事啊、即係車嗰啲潮招出曬嚟啦。 唔係，首先一開始就我哋原本就係知佢個 S 呢個佢係俾人攻擊，一開始就係知佢俾人攻擊。咁但係結果就係佢要成個月，佢話要成個月，最終都係真係成個月啦。先可以執翻件嘢。 咁重要。 係啊。咁啊，然後就你可以當因禍得福啦。佢就因 咁，因為佢喺嗰段時間嗱，咁講下啦，就重點咧，其實就唔關我。對於國川俾人 pass server 俾人佢俾人撕票爆大鑊咧，我哋係完全唔關心嘅。我關心就係喺嗰個幾月裏邊已經唔係好剩得幾多嘅呢個 Herman 點算咧？咁咧國川就咁咧呢個嗰個呢個咧就將佢啲侏羅紀前嘅，因為佢知道仲喺度噶嘛，將嗰啲片咧就擺上去播。 就是、國內，因為佢個 sofa 係仲收緊條線唔寬啦。咁咧，杜拉哥將啲舊陳年舊年播翻，結果咧就一大班我哋依類所謂叫做 Nico 老人院就一齊回味當年嘅咩由最早嘅陰陽師， 跟住 吉蘭入蘭路啊，初音嗰啲一路去回憶回憶再回憶，跟住咧結果去到啦，真係 sofa 重新開入個機之後咧，成班真係 Nico 老人啦，即係例如阿沙子啲老人咧，就特就係做條片慶祝 Nico 重生。雖然我覺得唔係多人玩嘅。 嗱，六月頭。是那嘢，結果是八月頭，接近兩個月啦， 差唔多，差唔多啦，因為佢要重新冚，即係重新鬥翻個嘢，即係冚掉重練啊嘛。咁我哋用開個， 而且佢八月開嗰陣咧，唔係全部開曬噶。雖然對我哋嚟講就冇分別啦，佢都博咗好多嘢咯。 嗱，咁因為相比嚟講，你話好似Internet Archive 咁樣，佢相對嚟講佢冇咁多麻煩功能，但係你要播，因為你要播片，你有字，你要打幕，依啲古靈精怪嘢嘅話，你冚掉重練係要時間嘅。咁我明白。但最細最重要一樣嘢就咩咧？因為佢大家記翻好多啲差十幾廿十鳩幾年前嘅老嘢，包括咗爛路，咁結果塔 baby 就出現咗啦，同埋有多我真的叫很古老回憶咯，嗱，塔比米咁就係因為佢，結果突然間大家就記得，哦，難道會復活啦？ 即係仲有好多啲用翻阿塔比米去用攞翻佢個叻他啦嚇，即 係。係咯，但係依個咪難度動作咯。 啊， 咁因為自從麥當勞同Johnny cut咗 order 之後，冇咗木村依個大依個大。宣傳公關大使之後，佢就諗咗好多花樣去做宣傳，而且都幾窄嘅。咁呢個其中一個，呢個甚至嗰個其實幾偏門嘅。跟住大佬嗱難度係連我哋係得我依輩依四十幾歲嘅阿叔先識嘅啫嘛。咁佢而家炒翻起，我覺得好事。雖然有啲少少就係、是，唉，真係老啦。我竟然識曬叻他， 而且仲係因為。即係點講啊？唔單止係惡搞嚟，他方面啦，仲係係點講啊？即係畢竟係一個雙馬尾美少女，仲要叫你我李生，咁啊啲都大家引起都唔少嘅創作嘅，咁啊即係。 但係最主要都係，但係最主要都係蘭露麗他啫，麥當勞個麥當勞叔叔個女兒啊嘛，大家話佢係。 啊，咁啊唔止噶，即係 實有 我呢個有史以嚟最多人 like 嘅一張圖就係話大 baby， 因為多人睇啊嘛，即 係啦。 我上嗰時純粹大家係玩開心嘅啫嘛，純粹係，但係好個反應大到我驚噶，我係未試過咁 Q 多人睇噶，好撚恐怖啊！即係咁啊，即係但係跟住最近啊，真係最近嘅事嚟就又爆翻出嚟啦，就係佢當年係俾咗$3,000技術金。結果人哋撕票， 都係撕票，所以咧，最聰明就係唔俾，反正都係撕票咯，唔俾。依、這個所以其實咧，啲警察咧綁架嘅時候咧，依類綁架叫千萬唔好俾就係，一俾嘅話咧，你俾咗佢未必會幫佢解 sofa。 佢冇咗利用價值之後，可能就會順手撕票噶啦嘛。 係啊，同埋就係佢一撕。 係對點講咧？調翻轉對人嚟講咧，如果真係綁架嘅話咧，都仲好少少。因为可能你个人真系冇咩作用噶啦，真系还翻俾你都冇问题。 因为我咪就系、是、对佢嚟讲就系撕票，唔系杀即人肉人人物嚟生物上嘅撕票会最加等重好罪好多，但系沙发撕票唔撕咯，反正 我攞啲沙发嘅资料攞去卖俾其他人，我仲赚翻啲钱咯，仲可以赚钱喎。即系因为佢原本呢度讲，原本佢系嗱要800几万，跟住话诶我哋所谓嘅合规措施，即系话咧你嚿钱。如果大嚿錢去俾咗其他人嘅話咧，如果嚿錢夠大啊，佢係會追查嘅，因為洗黑錢相關嘅嘢。咁呢嚿好明顯都係黑錢啦，其實。咁所以佢話唔得噶，我哋要合規措施。如果超過300万嘅話，就會有人嚟查噶啦，就會查到你身上噶啦。咁所以佢純粹俾咗佢。咁係咪對方因為咁樣嘢俾人斬咗半，咁所以懷恨在心報仇咧？有咁嘅機會，但我覺得更加大嘅機會就係賺錢賺到盡。咁我可以。賺埋我喺暗網啊賣資料嗰啲嘅錢，咁樣去玩埋一份嘅，即係幾你可以話冇道理嘅，因為調翻轉 hacker 咧，其實好多 hacker 係會點講啊，遵守翻你嘅要求嘅。我講要幾多贖金， 你真係俾咗，佢就真係會會贖翻俾你嘅，好少撕票嘅。尤其是那些勒索軟件那類型是特別少的，很少會給完錢都還會撕票的，不過這個裡面可能因為講價問題另一回事了，就 總有句 不要跟恐怖孩子談判， 是的是的， 打救他老母， 是的， 炸救他老母，是呼應回跟 ACJ 無關的國際大事， 是的。好了，最後一單就是 跟我們很大關係， 今年吃了瀉藥的日元狂跌到157了，咁咧，其實真係應該跌咗兩年㗎啦。自從美國加息之後，一日美元係咁升，佢係咁跌。結果咧，其實全世界都嗌緊救命嘅。最高 跌穿咗156，跌穿咗 最高跌過16，之後有間就全世點日本辛苦，香港都辛苦，因為香港使美元㗎嘛。其實記住啊，香港係美元國美元區嚟嘅。咁喺其實我哋使美元區，你使美元，你香港嚟依家香港乜撚都貴曬咯。啲係啊，地方乜撚都平咯，點解香港咁中意去外國啫？就係當你使美元，係除外國一路平曬噶，人哋香港乜嘢都貴曬，咁自然噶啦依樣嘢。即係啲人話，即係依個就係好簡單，就係搞咩經濟啫？你哋好，你從來都係噶啦。美國經濟影響香港，美國搞啲咁嘅嘢，香港經濟邊可能會好啊？依個係咁，你而家升到157，但係問題就係日本都唔係幾好喎，因為你嗰間就係日本好多嘢係靠外國進口嘅。咁你外國進口嘅嘢，你俾錢嘅話，你多咗，結果就咩啊？所有嘢貴最少三成，咁拉上補下其實係冇分別嘅。結果其實嘅價錢係一樣，只不過叫做咩啊？心理上覺得嘢平咗，但實際上啲嘢，但實際上你現金俾嘅錢其實同幾年前係冇分別，都幾體現到就係咩啊？日本嘅真係你想點講咧？使錢多其實真的冇咁容易叫做抵咗嘅，經濟又平衡翻，日元低咗啊，啲嘢咪貴翻咯。叫我拉嚟拉去，你香港實使嘅錢係一樣，只不過係心理上覺得好爽，現實又冇分別。 尤其是係因為日本好多年冇通脹了， 如果係幾乎係通脹，啲人買成咁樣咯。 啊，咁如喺我哋細個的時候。日本的東西是很難貴的嘛，因為相對於我們 的收入，十幾二十年前你平均月薪只有8000元左右而已嘛，是不是十幾二十年，總之我們小的時候，現在香港公司租位數19500，但是日本的物價幾乎沒有一個，所以它低的時候就會好，如果它還是繼續不動而它低，即是剛剛跌的時候是很爽的，跟著它就會因為它進口原料上升相對上升啦，所以就會變成佢嘅成個日本嘅物價因此而喐咗，因此而上升。 同埋帶來就係太多外國人嚟去日本玩，搞到日本而家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唔係淨係中國人嘅，其實好多其實好多鬼佬都搞啲鬼佬日本即係叫做咩烏煙瘴氣，就冇辦法啦。日元踢美國佬啲美腳係咪就係好絕大部分美國佬都鄉下佬嚟嘅嘛？佢嗱因為日本搞亂又唔知日本咩嘢，總之咩平就去。咁搞日本嘢咁，但系冇法啦。唔通你封關啊？你唔封得關啦、啊。雖然好多人想封關，但系你冇得封噶。結果咪搞到一塌糊塗咯。唉， 你睇下，我講我打 yen on， 佢而家都仲係新聞嚟嘅，係錄音呢一刻嘅個零兩個鐘先，啱啱過咗1157。 而家係等緊阿湯佬針上台，睇下會唔會減息。因為如果減息嘅話咧，美元咁咧日元就會稍就會升翻上去，咁就冇咁辛苦。即係其實係。跌得太緊，即係叫做唔係日本係需要通脹，但係唔係咁急通脹係嘛？即係人哋叫你減肥啫，你唔使真係同你基因700-300係嘛？ 順帶一提啦，當釘鳩咗嗰位安倍晉三當時係低日元係佢嘅政策嚟㗎，當然啦，佢嘅低日元政策係冇成功擁冧低日元㗎，但係佢當初位咧係日元同美金要低到落去180嘅。我谂紧，哇！而家160，你都已经系都未到，你都已经系屌晒老母啊！你低到落180，你仲唔扑街？虽然嗱，又要讲翻安倍晋三讲嘅系有序地缓慢下跌到180，唔系你几个月之内嘣一声， 成日都话两年，好简直。2021年嗰时仲系我最记得当时仲系一企平均有几年企住1101年之间喺浮游移动，七算左右，突然间同我四九算，黐捻线噶你！兩年時間咋， 即系呢个其实好难 集中，最集中嘅系两三个月之内，我哋系每个月都要报一次啊，突破新低，突破新低，突破新低，哇、哦、啊，好鬼恐怖啊！即系 所以咧就唉，我都即系冇嘢好讲噶啦。咁就睇下明年阿Jim上台之后系咪真系会减息啦？因为佢应该会减息嘅。咁减息嘅话咧，美日元就会去翻个比较正常，就是、你唞下气啊，大佬吊颈都唞下气噶，你咁样射法唔系路噶。 你看 即系佢只吐射咁样， 早少少嗰阵时，佢跌到落140嗰阵时，啲人已经屌晒老母噶啦。140嗰阵已经嗌紧 yen on 噶啦，即系今年比较早嘅事，而家系160啊，就嚟即系冲击系160啊，而家扑街，几卵大镬啊！ 即系搞到真系我都唔知讲咩好啦。好啦，咁超级漫长嘅回顾录就最讲完啦。咁下年嘅专题应该咁有咩事留翻下年拜山先讲啦。好快，希望下年唔会有咁多天灾人祸啦。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